情意。

那份情在心中已憔悴，我执着换来又一眼神，是不是陷得太深？爱的路我越走越累，我的心从未见你安慰，你最清楚是谁伤了谁，只是你不敢面对。别再对我谈情感情，这些年我过得不容易。别再对我什么还是吧，失去的只有我在意，那份爱已经情在心中已憔悴，我执着换来又一眼神，是不是陷得太深？爱的路我越走越累，我的心从未见你。 先是你欠缺 清醒。单恋等不等于爱情，欠缺爱意也有温情。和你谈笑也觉高兴，谁介意半爱恨情记？心乱如麻，心事难下，从此不相识。

实里，这感觉到空洞的心，世界我看得再远，始终有一个盲点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我却一直没有发现，成功才尽数不远，只不过这个云烟，恨自己一直没有回头看见，爱就在眼前。 羞涩的你，